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哦、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回事、 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哦、九日国家旅游局官网发布了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的公告，2018年1号、嗯、那三亚亚龙湾等9家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嗯、而去年12月曾被列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公示名单的亚布力滑雪场度假区已经不在其中了。 你看看、嗯、这就属于你好就是好，不好呢、 嗯、 给你拿下来啊。 嗯，是的， 是吧。 嗯， 2017年的这个12月29号，那个国家旅游局发布公示，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亚布力滑雪场度假区作为10家，11是其中的哈。 嗯， 今年9家是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这个非常熟悉、嗯、哈。 是、啊、还有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 山东省雁南市蓬莱旅游度假区、 哦、是江苏省无锡市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 福建省福州市古岭旅游度假区， 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 对， 能榜上有名多少度假区啊？ 当然了， 他们能挤进十强很厉害啊、 哦、是的。 还有这个是叫做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嗯、 贵州省赤水市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卢朗小镇旅游度假区、 哦、 恭喜以上九位。 对、嗯、恭喜以上九位啊。 对对对， 卢朗小镇也是非常的出名。 是的，希望呢明年再评的时候啊， 嗯， 亚布力回去、啊、 对，加油、 啊、 加油啊。 对对对， 来看第三条， 怎么的呢？ 撒哈拉。 哎呦 呀！一提到撒哈拉，就是大家想那么干旱的地方、 嗯、 沙漠，但 是 呢是撒哈拉沙漠连续3年都有降雪， 是可喜的一件事。 是的，北京今年还没降雪， 就是也没有雨、嗯、哈。 哦，是的、 嗯、哪里 有的只有流感。 对，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的报道说，位于撒哈拉沙漠的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小镇、 哦、 爱因塞弗拉7日凌晨罕见降雪了。 罕见了，罕见了。 对，镇内积雪厚度达到了2.5厘米至5厘米，都不少呢，还有积雪厚度呢。 是， 而郊区积雪厚度大约40厘米， 快半米了， 我的天哪、 啊、嗯， 因为当天下午气温就回升了，积雪并没有留存很久，但是这已经足够让孩子们堆个雪人、 啊、 滑个雪橇，创造未来很多年都不会再有的回忆。 这不是巧了吗、嗯、这不是 真的 撞上了哈。 对呀、啊， 这个、爱因塞弗拉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 嗯， 虽然海拔呀这个地处高海拔，但1月份平均气温介于6到12度、嗯、还是比较微暖，鲜、 哦、 有降雪，当地人更喜欢的高温的天气、嗯、哈。气象局解释说，本次降雪是由于欧洲的高气压冷空气向南扩展至北非所致。 嗯， 自1979年以来，这个地方只有79年、16年和17年下过雪啊、哦 嗯， 连续3年降雪。哦， 对对对， 哦，再是啊，再是啊、 不知道18年它会不会再降雪、啊？ 是是，继续保持这样一个业态哈。 对，然后呢，咱们好像在资讯里面很少提到这个国家， 对， 缅甸， 缅甸， 嗯， 缅甸怎么了？ 缅甸怎么了呢？ 嗯。 来缅甸看世界最长的柚木桥。 柚木啊，为了到达彼岸， 柚子的柚， 柚子的柚、嗯、为了到达彼岸，人类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桥，石桥、竹桥、新、 嗯、 桥。 哎呀，还有新桥， 通往自己彼此的心房。 大铁桥， 心房可以看到彼此想些什么、哦、对不对、 啊、 还有玻璃桥、流索桥等等。而在缅甸只有一座世界上最长的柚木桥，叫做乌本桥。 哎， 乌本桥是什么意思哈？ 不知道啊，我们看一下。说位于缅甸曼德勒市的乌本桥是当地颇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乌本桥一带呢，本是低洼之地，雨季湖水上涨，湖滨成为了泽国。为了解决当地交通困难，1851年的时候，缅甸闽东王闽东王啊，特意下令说修建了这个桥。 嗯， 那为了使桥梁不至于腐朽，使用了珍贵的柚木来建造，从而具有了百年不朽的品质。 柚木还是非常抗造的啊。 对对对，柚子你看它皮多厚。 是， 嗯， 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啊？我随便那么说的啊，反正是一个柚。 对， 啊、 乌木桥是长达乌本桥长达1200米，其桥墩、桥梁、桥板皆为柚木啊。反正是这个乌本桥是以之字的形状跨越湖面，之字的形状啊。 嗯嗯， 这个雨季湖水上涨和湖滨则为这个非常漂亮，这样的设计可以减缓雨季时大水对桥的强力的冲击。 嗯， 而且行人与桥上的时候呢，人们是接踵摩肩，这个非常的舒适哈、啊 嗯、 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水草和鱼儿，是非常一个非常漂亮的观光的一座桥。 对、 啊、 那、 啊、 对乌本桥呢没有围栏，无论是桥上的人还是远观桥的人都可以彼此一览无余， 没有遮挡啊。 对、 嗯、 正如卞之琳在诗中所言， 整一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既然了解了这样大概的样貌之后，城市啊、嗯、住宿啊、饮食啊，都跟我们说说呗哈、嗯。十天待了几个城市，先说一说。 五六个。 哎呦我天， 五六个城市， 两天一个。 对，然后但是伊朗城市给我想象哈，可能原来我以为说没有那么多人，但其实跟中国似的，可能你觉得一个城市，对对对，真的是好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然后因为伊朗人本身人口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就感觉你看起来好像没多远，但是其实真的是每个城市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刚才也说，比如说因为我非常喜欢伊朗的建筑，因为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呢，工作的原因做过这类的选题，就我觉得清真寺呀、啊、包括像有一些比如说巴扎，包括浴池、公共浴池，就当然现在可能作为文化遗产就是是景点给你参观的，但也有一些还在使用的，就总之其实这些都非常漂亮。因为他，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点，就其实伊朗比如说清真寺吧，和任何比如说你说教堂啊、嗯、或者是佛教的寺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比如说其他的这些宗教的场所你是能够看见实物的，比如说耶稣啊、嗯、什么佛祖啊、 哦、 什么什么，但是清真寺里是没有这些的、 哦、 其实它原因就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文化传入到伊朗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粒子组成的、 嗯、 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化学似的、 嗯、 有这种特别小的东西来组成的、 哦、 所以任何东西呢都可以分解成这种、 嗯、 所以呢他就把任何所有这些具象的东西都分解成了这种通过排列组合呀什么、 嗯、 所以你看到比如说伊朗的这些比如说装修地板地毯，然后比如说墙啊什么穹顶、 嗯、 全都是这些特别细密的花纹来组成的、 哦、 而且本身呢就是波斯的建筑它影响也很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印度的泰姬陵，其实它就是波斯风格的建筑、 嗯、 虽然它在印度、 嗯、 所以其实包括就是其实中东很多国家这种建筑啊或者是这种艺术风格其实都源于原来的波斯、 哦、 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花纹很漂亮的、 嗯、 对， 女孩很多人喜欢花纹， 对， 太美了， 然后伊朗就是提到比如说花纹的话、 是 其实值得买的东西哈、 哦、 比如说像 纱巾是吗， 头巾、 哦、 还有就是地毯 哦，对、 嗯，地毯真的好，但是也真的特别 贵， 即使在伊朗也很 贵， 就是可能平、哦、比如说一个一两米的， 就是 可能几千上万， 脚垫 那都得几千块钱 啊，几千， 因为它、哦、因为地毯呢在伊朗的话真的是没法 手工， 就是卖，对，真的是没法用机器织，所以都是手工织、 哦、 所以很多比如说你跟他讲价、 嗯、 他其实最直接的就跟你说，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贵，而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两个人得织五个月才能织完， 对， 那你想哦，那真的价格就在那， 是人工在里面啊， 对、 哦、 那人家一针一针那么织出来的， 对对对，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798有一个就是伊朗的那个小像、 哎、 小型博物馆一样、 嗯、 然后它里面就挂着很多这样的地毯，然后你就看吧，你近距离的看它那个线真的是一针一针一针缝上去，一看就不是说那个机器能够打出来的， 嗯， 对，是挺贵的， 嗯， 但是其实虽然说整体可能伊朗物价比较便宜、 嗯、 但是地毯真的是很贵、 嗯、 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原来对伊朗就是地毯没有什么研究、 嗯、 可是呢就跟他们，因为毕竟做你知道媒体工作嘛、 嗯、 就有时候愿意跟人多聊聊， 对， 然后你跟他聊了之后其实发现比如说单这个地毯花纹其实也有很多讲究的，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就像比如说中国你看个什么年画啊，上面比如说有个什么蝙蝠什么有个鲤鱼什么、 哦、 就其实 有个大娃娃， 对，其实各种抽象的东西啊、 哦、 或者动物其实它都有寓意的、 哦、 然后就你真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其实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对，挺好玩的， 我自己研究研究，我织个七色锦鲤的那个毯子、 啊、 嗯，对，还绣上莲花，哎、 啊、哎 哎，你看这个能值多少钱， 对，就是当地的文化会显示到一些图案或者那些什么花纹理哈、 嗯 啊， 对、 这个， 包括很多地方，而且伊朗呢是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多，包括去年也是新增了一个在亚兹德整个小城， 嗯、 就整个那个 哪个小城、 那个、亚兹德，对，是去年新增的文化遗产。 嗯， 然后伊朗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说，比如像那个什么，玫瑰粉红清真寺，就是那种、 嗯、 特别漂亮，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像这种清真寺在伊朗其实特别多。 哦， 哦， 对， 粉红清真寺， 对， 粉红清真寺是那个就是 应该看过照片的， 对，就所有都在那儿网红打卡的那个清真寺吗？ 对对对， 嗯，哇，那个简直太美了，就是你在里边那个光一照， 对， 五颜六色的。 因为它那个清真寺，它其实就是比如说这一整面墙， 嗯， 那个墙上都是那种窗户，嗯，然后它窗户都是比如说类似于像教堂那种玻璃贴画的那种。所以那阳光一照进来的时候，哦，整个那个所有房间都是那种红的呀，啊，和粉的颜色， 漂亮的颜色，女孩喜欢的颜色， 绝对的，嗯。 就这种清真寺，他们就是公开对公众开放，是吧？ 对。而且清真寺就是说实话，我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来以为说，你知道，特别神圣的地方，这得几点能开呢？啥时候能进呢？但是说实话，其实清真寺你去了才会发现，其实清真寺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哦， 而且是免费的。 哦，免费的。 但是当他比如说真的有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可能你比如说仪式有在进行的时候，嗯，那你得遵守它的规则。比如说你也是可以进的， 但是 包括我也去了，可能所谓的就是比如说你不要大声喧哗呀，然后比如说不能比如说脱个鞋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在这种场所呢，就是男性和女性是要分开的。就比如说同样是比如说比如说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可能他这儿有一道墙或者有一个拉着一个帘儿，那可能男的都在这边，那女的都在那边，他其实是分开的。 是仪式进行当中还是只要进去都是这样？ 只要你进去就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的。 所以包括伊朗 其实带助理的时候分开哈， 所以 带助理的在同性别的， 对对对， 而且伊朗其实本身也有很多场所可能是男女是要分开的，比如说比如说剪头发呀，啊， 剪发， 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水烟管啊，什么那些。 哦啊，对，水烟管也有， 哎， 对 对 对, 对， 水果味的那种水烟管，是不是？ 我没抽过这个没体验。 对， 他们 土耳其也有啊。 对，水烟管好像就跟当地的一种休闲活动，就跟咱们的茶馆是一样的。 放松，哦，对对对。刚刚说的男女分开，不是现在很多的那个浴室，不是现在有些是什么？嗯，不用了，有的还在用啊， 对， 还在 用， 有混浴和分开， 肯定是 分 开 的， 分开的， 对 对。 有没有尝试他们的 bus 什么感觉？ 没有，因为现在伊朗这个也是很遗憾。我之前看过那个 CNN 有一篇报道，就是伊朗现在这种还在使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少了已经。但是呢，里边真的是特别漂亮，然后有几个也真的就是文化遗产。然后你去了之后发现。真的就是 挑高二十来米， 对，那倒没 有，高二十来米， 但是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颜色，就是它那种你知道那种搭配的风格呀， 嗯， 包括颜色呀。你比如说像伊朗有一个在那个伊斯法罕，是一个伊朗可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它是很多年前， 嗯，伊斯法罕， 对， 伊斯法罕， 它是很多年前伊朗的首都。 嗯， 然后在伊斯法罕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独特的艺术品，就是只有在这儿有，就是它是用类似于咱们的叫搪瓷是吗？就里边是铁的， 啊， 但外边是用那个油漆画的， 嗯，是是是，那是搪瓷。 然后呢，它其实就是盘子和那个壶，然后像这个盘子其实非常非常漂亮。 嗯， 然后呢，我自己也买了几个。然后呢，它其实这个花纹，你感觉好像，哎，你就比如说你不太知道，可能就是花纹而已。但是其实它这个每一个配色和那个花纹，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都是伊朗各地非常有名的清真寺的那个穹顶的样子。 哦， 然后它是怎么画的呢？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用机器加工，所以呢，当时我还就是采访了一个女画师，她是伊朗唯一一个女画师。哦，就像包括说，就是男女分开这件事儿， 嗯， 是他其实为什么他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就在于，其实伊朗包括如果你想学这件事儿， 嗯， 如果你只有男老师，那只有男的能跟他学，女的是不能学的。 哦， 女的你只能找女的去学。 哇， 哦，所以呢，他是就是很多年前，大概29年前的时候自己来学这个，然后现在呢，他就是在继续教伊朗的其他女性的， 嗯， 女生。 对对对， 哎，他们这个好严格呀。 然后呢，我就说他所有这些花纹其实都是那些穹顶上的图案， 嗯， 然后它珍贵的在这个地方，它都是要记在脑子里。 嗯， 你看那些所有，比如说特别细的这个，比如说里圈啥色，然后外边每一个，它都要你知道都是先脑子里规划好了，然后每一个都记住。纯靠脑子画 啊！ 哎呦我天哪，还纯靠脑子画！ 总会拍个照片过来看，惨照着整一整。 啊，对呀，啊，他们为什么不拍照片呢？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记忆的东西， 对 对，更加的有味道吧，对不对？有点，也许你记的时候呢， 嗯， 跟他稍微有相似，但是有自己创作的部分。哎，这个地方又有他自己的感觉了。 哎， 啊， 是的， 对不对？ 很有道理啊， 反应还行。确实是这样。 对， 发现伊朗有很多他们特色的东西哈， 嗯 啊，就是很有。